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近日，记者从京津冀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保障协作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三地将通过构建京津冀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保障协作制度，使三地食药监部门在信息共享、联合演练、技术保障等6个方面实现更加紧密的协作。 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已4周，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显示，阳光采购累计节约药品费用约4.2亿元，药品费用与药占比也均下降。此外，监测中的2、3级大医院门诊量下降，基层医院上涨，分级诊疗出现效果。 步入夏季，又到了年复一年撸串饮酒夜宴的季节，能否制住空气污染源，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露天烧烤问题？大兴区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也悄然延伸治理区域，全力推进城乡露天烧烤治理效果一体化。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京津冀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保障协作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三地将通过构建京津冀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保障协作制度，使三地食药监部门在信息共享、联合演练、技术保障等6个方面实现更加紧密的协作。在食品方面，三地建立了牛羊肉屠宰加工企业与批发市场的厂厂挂钩、产销直挂机制。截至目前，天津、河北的牛羊肉屠宰加工企业累计供应北京市场牛羊肉约4200多万公斤，交易额约19亿元。北京市食药监局局长聪洛洛表示，三地食药监部门还将在食用农产品产销衔接、统一监管规范标准、完善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制度、完善稽查执法联动机制等方面探索实现深度合作。 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已经4周，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显示，阳光采购累计节约药品费用约4.2亿元，药品费用与药占比也均下降。此外，监测中的2、3级大医院门诊急诊量下降，基层医院上涨，分级诊疗效果出现。改革实施4周以来，3600多所医疗机构服务秩序正常，无服务中断等异常现象发生，信息系统运行正常。城六区114所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先诊疗后结算服务新方式，并已扩展到部分郊区政府所在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4周以来，药品阳光采购平台累计订购金额51亿元，累计节约药品费用约4.2亿元，节省幅度达到8.2%。药品配送企业收到的订单数106万条，供货正常。市区2级多部门开展高强度和频次的医疗服务综合监督，4周累计派出1602个督导组， 督导检查医疗机构3889所次，基本覆盖了所有参与改革的大中小型医疗机构。 药品费用和药费占比双双下降。4月8号到5月5号，三级医院门诊、急诊次均药费与去年3月同期相比，下降了9.6%。住院例均费用减少4.1%，住院例均药费减少17.7%。二级医院门急诊次均药费减少14.8%，住院例均费用减少14.1%，住院例均药费减少24%。监测单位药占比为36.8%，下降5.6%。三级医院的门急诊和住院总药比占比为34.1%，下降6%。二级医院的门急诊住院总药占比为40.4%，下降5.4%。CT 核磁检查工作量与今年改革前相比增加5.5%和20.1%，费用减少45.5%和24.4%，共节省费用1.1亿元。监测表明，四周来三级医院总门急诊量减少15.1%，二级医院总门急诊量减少7.2%。一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门急诊量增加3.4%，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步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长期战时状态有所松动，基层卫生服务作用逐步发挥，符合分级诊疗制度导向。此外，看专家难的问题有缓解倾向。监测单位普通号就诊人次为855.5万，减少11.9%，副主任及以上号诊就诊人数为208.2万次，减少15.9%。监测单位中的部分三级医院改革第四周出院病人平均住院日为6.1天，与今年3月8.1天相比减少2天，显示出部分医院有加快床位周转、提高效率的良好迹象。 本台消息，为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关于全民健身方面要求，大兴区卫生计生委于5月8号在南海子公园举办了“相约万步走出健康”为主题的2017年大兴区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暨北京市健康素养推广行动启动仪式。当天阳光朗照，碧空如洗，下午3点，大兴区南海子公园正门处，来自大兴区卫生计生委、黄村镇政府、银海镇政府、彩玉镇政府和礼贤镇政府5家参与单位的队员们络绎不绝前来报道。为鼓励参与人员热情参与，并对正确的健身方式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大会特别邀请了健身教练进行全程指导和健康宣教，途经大会设立的宣传服务点为百姓提供健康宣传服务。万步走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带领参加活动的队员们开展热身运动。在这里也要提醒您，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活动的终点是活动组委会准备的科学健步走答题抽红包环节，用户只需扫码大兴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微信二维码即可参与。 本台消息，步入夏季，又到了年复一年撸串饮酒夜宴的季节，能否制住空气污染源，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露天烧烤问题？大兴区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已悄然延伸治理区域，全力推进城乡露天烧烤治理效果一体化。5月1号起，大兴区城管联合黄村镇、北脏村镇、西红门镇等属地政府，通过由外及里、连片治理、部门联动、综合施策的方式，对待拆迁区域、背街小巷、街道主路等区域系统性进行治理，严厉打击露天烧烤大排档行为，挤压站路烧烤、野摊、家庭式烧烤行为生存空间。3天里，与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连续对3镇开展综合执法12次，共查处露天烧烤大排档门店26家， 台口烤箱32个，灯箱14个，大型风扇5个，劝阻家庭式烧烤45起，查扣各类大排档桌椅150多张。据城管部门介绍，经过2015年、2016年2年的集中治理，新城地区已经很难看到露天烧烤大排档行为。但目前一些举报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地区，因此今年结合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先期开展专项治理，防止露天烧烤苗头滋生。根据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是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所，违反规定者将被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下一步，大兴城管还将继续对全区餐饮商户发放禁止露天烧烤通知书，结合宣传倡导在室内安装净化装置等，逐步淘汰烟熏火燎露天烧烤的方式，进一步加强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力度。同时也温馨提示广大群众珍惜蓝天，拒绝家庭式烧烤。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席凯文·特里姆普先生、会议委员会主席海格·布里切特女士、育种俱乐部主席杰拉德·梅兰先生等一行人到世界月季主题园进行世界月季名园的测评及国际月季品种测试站建立的讨论工作。在中国月季协会的陪同下，外宾们主要对月季博物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测评，并就月季品种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初步同意在世界月季主题园建立中国首家国际月季品种测试站。据悉，世界月季名园每3年评选一次，全世界范围内将评选出10个月季园，授予世界月季名园称号，并授牌表彰。通过本次测评，有助于提高世界月季主题园的软硬件水平，为加速泛博物馆体系建设、扩大世界月季主题园南海子文化基地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记者从大兴区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69元，同比增长9%，实现开门红。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585元，同比增长3.7%。从一季度农村居民收入情况来看，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项构成收入3升1降，工资性收入平稳增长，财产净收入快速增长，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转移净收入有所下降。其中一季度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4579元，同比增长3.3%，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71.9%，所占比重位居4项收入首位。随着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土地流转稳步推进，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村的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农村居民享受到的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越来越多，拉动了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季度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027元，同比增长4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6.1%。其中人均红利收入691元，同比增长64.8%。人均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87元，同比增长85.7%。据了解，一季度我区开发新的休闲旅游项目，如冰雪嘉年华、龙溪滑雪场以及彩灯艺术展等，带动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经营收入增长带动明显。一季度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688元， 同比增长15.2%，其中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56元，同比增长4.8%，农业经营净收入34元，同比增长19.4%，第二产业经营净收入21元，同比增长26.1%，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611元，同比增长15.9%。拉动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14.1%，是拉动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快速增长。一季度，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336元，同比增长35.2%，增速位于八类消费支出之首。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达52.9%，其中家具及室内装饰品支出同比增长1.6倍，家用器具同比增长42.5%。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76元，同比增长15.3%。 本台消息，近日，自主创造性教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现场结题会在大兴区第七小学举办。北京教科院原规划办主任研究员耿申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大兴区教委周爱斌副主任等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当天，学校共安排了语文、数学、英语、美术四门课堂教学展示，并印制了相应的卡片分发。到会者可以根据卡片内容到相应教室观看课堂教学展示。在观看了课堂教学展示后，大兴区小校长白纯舵对课题研究做了汇报，展示了相应成果。此次课题在2013年3月立项，至今已经4年多，期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白纯舵校长表示，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对教学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希望通过实践提高教学质量。对于此次课题的研究成果，到会的各位专家分别给予了指导，在合议后，专家课题鉴定意见等次为优。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大兴供电公司了解到，新机场配套电力设施110千伏张华站已完成主体钢梁钢柱的搭建，正式进入主厂房外墙板安装施工阶段，预计工程10月底如期投产。在张华变电站施工工地，记者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场景，混凝土浇灌、钢筋水泥遍布，取而代之的是工人们在场地内拧动着螺栓拼接钢材。原来张华变电站是北京地区首个采用装配式钢结构设计的变电站，这个设计不仅可以降低扬尘污染，减少环境污染，还可以节省建设周期。110千伏变电站整个工程占地3690平方米，这种规格的变电站按照原有钢筋混凝土加注式的模式，整个工程土建完工要10到12个月，但是采用钢结构可以缩短大概3个月的建设周期，进一步保障了机场配套设施如期投产。张华变电站项目经理郝毅告诉记者，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采用钢结构是由工厂生产钢材，现场只需要进行安装等工作，扬尘作业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也降低了。按照智慧工地、绿色工地的理念，张华变电站还将智慧工地管理手段应用在施工建设中，通过可视化、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可以智能管控施工进度，实时跟踪施工现场作业动态。作为新机场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首个开工的项目，该变电站已完成主厂房搭建及钢梁钢柱吊装工作，站内1层、2层楼板已经完成浇筑，整个结构已初见雏形。现如今，变电站已进入主厂房外墙板安装前期施工阶段，一条条外墙钢筋如卫士一般守护在厂房外表面，水泵房、油池等附属设施也已经开始动工。郝毅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入主厂房内墙施工、附属设施及地下管线施工步骤。为保证预期顺利完工，按照施工工艺不同，我们对工期分步分项进行细化。同时，组织党员、突击队员、分区也带领施工班组成员完成工艺难点施工等组织措施，保证关键节点的施工进度。随着变电站建设陆续开展，毗邻张华变电站的张家坞变电站也已经开工建设。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瑜向我们介绍，新机场电力建设是大兴新区建设一流电网的重大历史机遇。除张华变电站外，张家坞、广厦、杨各庄变电站均已开工建设。我们正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来建设新机场地区的变电站，在输变电设备选型、建设安装、工程管控等多个环节都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技术。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优化医院附近、地铁沿线、公交场站、大型商圈周边交通秩序，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畅通文明的交通环境，近日大兴交警重拳出击，针对重点地区存在的正规运营车辆违章停车、占道揽客行为，开展波次治理行动，一次查处五辆违停出租车，有力净化了辖区交通环境。大兴区重点路段升级改造完成后，一些正规运营车辆为了方便招揽客源，随意将车辆停放在公交港湾、行车道内，肆意违章停车，存在非法占道揽客行为，严重影响其他社会车辆正常通行，给群众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扰乱了重点地区周边交通秩序。近日，针对这一情况，大兴交警对大兴区医院周边秩序乱点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警力18人，处罚5辆违法出租车，有效震慑了大兴区人民医院门口出租车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净化了辖区内道路交通环境。整治后，大兴交警深入大兴某出租汽车公司，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该公司对运营司机进行安全教育，防微杜渐，共同维护辖区交通秩序。 接下来播读首都文明办致广大市民的倡议书。亲爱的市民朋友们，5月14日、15日，北京将迎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今年我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共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成好高峰论坛的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既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给北京市的一项光荣政治任务，也是展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开放包容国际形象、市民文明有礼精神面貌的重要机遇。成功举办一次高规格有特色的国际会议，需要市民朋友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为此，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争做热情好客的东道主。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朋友都是北京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把您灿烂的笑容当作美丽北京的第一张名片，热情大方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嘉宾，在与国际友人交流的时候，把您好、要我帮助吗等礼貌用语常挂在嘴边，衣着有样、言行有理儿，展现咱北京人开放大气的精气神儿。争做美丽北京的践行者，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现美丽北京的风采，是我们每个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积极投身文明北京蓝天行动，让北京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从我做起，从家庭、小区、单位做起，大到主要街道，小到背街小巷，把我们的家园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堂前屋后打扮漂亮，让美丽遍布京城每个角落，争做礼让守序的文明人。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我们要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5月14日、15日两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重要会议活动，请提前关注交通管制信息，减少不必要出行，少开两天车，外出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文明乘车驾车，摒弃交通陋习，讲礼让守秩序，体现咱北京人的有理儿有面儿。市民朋友们，让我们共享文明建设成果，共建首都美好家园，用实际行动共同营造整洁优美的社会环境和热情祥和的社会氛围，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高峰论坛安保以来，西红门派出所强化思想发动，进一步提升辅警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时时牢记安保职责，刻刻不忘群众安危。近日，派出所三名辅警在社区工作中面对突发火情，不顾安危，密切配合，果断处置，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赢得辖区群众高度赞誉。5月3号上午11时，西红门派出所辅警屈立志、崔刚等人在洪盛园社区开展规范养犬宣传及犬只检查登记工作时，突然见一小超市店主慌慌张张跑来，边跑边喊：“有人家着火了，快救火！”三人听到后，马上放下手头工作，跟随店主来到小超市。超市位于该楼一层底商，二层以上均为住户。超市正上方的阳台正在不停地往外冒着黑烟。我去楼上敲门，家里没有人，已经打119了。可是瞧着阵势，怕等不到消防车来，就得烧到别人家去。超市老板着急地说：“不能再等了，我上去。”辅警屈立志果断地说。他环顾四周，在小区角落里发现两张废弃的桌子，搭成梯子。崔刚组织物业人员到场，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张国慧进入楼内，通知楼内住户立刻疏散至楼外。屈立志有严重的肩周炎，平时别说爬楼了，就是举起胳膊都疼痛难忍，但是险情面前容不得一丝犹豫，他忍着剧痛踩着桌子爬上二楼阳台，发现该住户的灶舍安放在阳台上，燃气灶上还坐着两个已经烧黑的锅。屈立志、崔刚、张国慧三人密切配合，用铁棍将阳台窗户和燃气灶的防护玻璃罩敲碎，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因为阳台有护栏无法进入，他们又从一楼接上水管向阳台内喷洒，以防死火复燃。灭火的同时，小区物业联系上该业主，原来家中老人年事已高，记忆力下降，上午出门去买东西，早已将火上还烧着锅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老人被叫回家中时，看着一片狼藉的阳台，吓得瘫坐在沙发上说不出话来。三人又和消防官兵一起安抚老人情绪，直到老人的孩子赶回，他们才匆匆离开，继续投入到社区工作中。 本台消息，母亲节临近，清源街道彩虹新城社区举办了感恩母亲母亲节绘画比赛活动。活动旨在通过绘画的形式，以我的妈妈为主题进行绘画创作，亲手绘画来为母亲送上节日的礼物，并通过活动让孩子们更加理解母亲的辛苦与对孩子的爱的伟大。活动邀请了画室的专业老师，在绘画中对孩子进行专业方面的指导。活动分为儿童组4到7岁和少儿组8到12岁两个年龄段，共有40多位家长和孩子参加了这次绘画比赛。孩子们都怀着对妈妈的爱认真绘画，有画妈妈和自己在一起玩耍的，有画妈妈的画像的，还有的画个大蛋糕，上面写着祝妈妈节日快乐。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妈妈亲手绘制节日礼物。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英雄者，救黎明于。